修，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火力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著作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小米鸡排，酸梅的， 来半张猪肉大葱的香锅肉饼， 36号麻辣烫好了， 2两猪肉芹菜饺子， 干锅鲜叶豆腐， 两碗米饭， 再来个石锅茄子， 2碗牛肉面， 6抹米粉， 2辣 大排鸡蛋面， 热烤馕， 1杯热的茶走， 1根不要洋葱和青椒， 蛋黄酱和蜜汁芥末酱。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旗下栀子美食铺，校内校外珍馐美食、佳肴小吃应有尽有。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咯。哎呀，这不是各位小鲜肉们吗？欢迎你们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呀，快别愣这儿了，来来来，进来坐，想来点什么尽管说。不乐意动会，想来点校园里的美食没问题，就让你们的老师姐美食铺老板栀子来带大家品尝一番师大美食吧。想吃点酱香浓郁又下饭的，栀子诚心推荐学武食堂2楼的干锅千叶豆腐，酱汁喷香入味，豆腐弹脆爽口，再要2碗米饭，约上闺蜜一起吃。还有学六食堂2层的石锅系列，石锅茄子、石锅娃娃菜、石锅黄金豆腐，淋在上面的酱料躺在铁板上，滋滋的冒着香气和热气，光是看着就令人食指大动呢。喜欢面食的话，不如过来这边瞧瞧，新乐群3层的香河肉饼，饼皮金黄酥脆，肉馅香嫩可口，点一张吃不了的话，来半张就差不多了。除此之外，西北风味餐厅的烤馕和大盘鸡拌面也十分推荐，烤馕香香的很有嚼劲，大盘鸡拌面香喷喷热腾腾的一大盘，又香又辣，香气四溢。还有学武食堂1层的馄饨，三味轩外卖窗口的肉末米粉，教工食堂的牛肉拉面和风味餐厅的猪肉莲藕水饺，都是拥有大批回头客的好味道。想吃西式快餐呀，也很多啊，三棵树的海鲜焗饭和学六食堂和立屋的即食意大利面，奶香浓郁，咸香的味道让人吃过第一口就停不下来了呢。 饭之余，不如再来点小食吧。随武食堂东侧这条不长的小道，一路上可有不少好吃的呢。甘梅口味的小米鸡排是侄子很喜欢吃的，还有杏鲍菇和脆皮豆腐都是小米鸡排的不二之选。面包店的小泡芙，蓬松的面皮中包裹着酸奶味道的奶油，清甜的口感很值得一试。鲜果露的北海道奶茶和黄桃炒酸奶，香香甜甜，清清凉凉，冬天的热奶茶暖暖和和的，非常舒服。还有咸香的吊渣饼，避风塘的手抓饼，饼卷菜和狼牙土豆，啊，真是忍不住现在就想去买一堆抱回宿舍。哦呀，听说有人喜欢晚上来点夜宵，没问题呀。六点以后的学武食堂一层有各种好吃的小食，香嫩的炸肉串，甜糯的驴打滚和糯米团子，小份的意面，还有侄子超喜欢的外皮香酥下料可口的水煎包。而新乐群四层一直开到九点，热乎乎香喷喷麻酱香气扑鼻的麻辣烫非常受欢迎的。最后呢，推荐一些学校周边的美食吧。小西门附近的宽板凳火锅店九宫格很是不错，侄子和寝室里的小伙伴经常去那儿聚餐。东门外就比较多啦，地铁奶茶店的茶走是一定要试一试的，还有串串香、羊肉汤、赛百味、卤肉饭和韩式炸鸡。 Lakers 披萨店的大披萨很有名气，很适合大家一起聚一聚。想再走远一点的话，枫兰国际西北莜面村的莜面和肉夹馍，还有芝士肋排和海底捞，都是很不错的聚餐选择。好了，这一期的迎新系列节目之侄子美食铺到这里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不过相信大家在未来的四年里一定会找到自己专属的吃大美食铺的。祝大家新学期愉快，学业与美食皆不辜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亚卓，欢迎关注982青春联盟，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美好的师大生活开始了。 不过很多新同学在购物上有很多问题，那你知道学校里有哪儿能买东西吗？你知道去哪儿收快递吗？你知道附近有哪些逛街的地方吗？ 知道知道，我都知道。 那你给大家讲讲咯。 我只会收快递，我只会网购，弱小可怜又无助。 那也没关系啊，反正大家也经常待在学校里不出去，那你就跟大家讲一讲在学校网购要注意些什么咯。 在学校网购的话，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把地址给填对了，记住是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千万不要寄到家里去。 怕不是个傻的还寄到家。 学校里有两个快递点，一个是圆通老曹，在学武食堂的背面，顾名思义他就只能够收圆通快递。第二个快递点是晋林堡，在学三和学四楼的背面，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获得的密码从那边的大柜子里面取走你的快递。 嗯，看来在师大取快递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了。现在市面上主要的快递品牌呢都能在老曹和晋林堡这两个地方进行收发，如果要用邮政快递的话，在晋林堡的旁边就是北师大的这个中国邮政的网点，就可以在那里收取你的邮政快递。嗯， 那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了。 但是网购并没有办法满足那些喜欢买买买的同学剁手的欲望啊，你摸不到啊。 那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可以逛街吗？ 我当然知道啊。 哇，那你真的就很棒棒。那你讲一下在学校附近怎么买喽。 我们学校附近的商场呢可以说是近有枫兰远有西单了。枫兰国际呢是离学校最近的一个购物中心了。枫兰国际是一个比较小的购物中心，但是呢非常受同学们欢迎，因为它就在师大附近的步行范围以内，走路大概10分钟左右就到了。但是其实里面逛的东西不是很多，主要都是吃饭的，比如说 海底捞啊，陆光小镇啊，还有火锅啊什么什么的。哦好，我们是来讲买东西的对吧，啊，但是里面也有优衣库啊，还有 CA 啊，还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的一些品牌。嗯，里面的品牌不算是特别多，因为它本来就很小嘛，但是因为它近呢，对吧，它近呢，走路几分钟到了呀。 那怎么走啊？ 就看地图啊。在北京出门最需要的就是看地图，你的手机上最好要下载一个地图软件，然后跟着导航走，你就会走到的。 但我觉得丰兰国际它东西很少啊。 那就可以去西单呀，西单可以说是北京比较大的商圈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了。西单有绝大多数的品牌吧，不管是服饰啊、化妆品啊、鞋啊、包啊，还包括电子产品啊，各种各样的都有。西单的大悦城、西单的汉光百货和君泰百货里面基本上各种品牌都有，而且还有重复的呢。交通也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了。关于去西单的路线的话，大家可以从铁狮子坟或者北京师范大学公交车站搭乘22路或者88路公交车，然后到西单商场下车就可以了，车程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 那真的是非常方便了。 而且北京还有很多逛街的地方啊，就像学校附近去那个中关村那边有那个新中关和欧美汇，然后还有西直门那边有凯德梦，远一点的话还可以去朝阳区那边，像什么世贸啊、三里屯啊。 哎呀，讲那么多干什么，我买洗衣粉在学校里面买就好了，去那么远干什么。 当然了，学校里的超市和便利店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了呀。比如两个学生经常去的，一个是学子超市，里面零食啊还有日常生活用品啊一应俱全。而且学子超市离宿舍区非常近，如果你躺在床上突然想吃零食的话，那你可以 打发舍友去买， 也可以自己穿着拖鞋和睡衣然后跑到学子超市里面买东西。但是如果你在图书馆里面想吃东西了的话， 那你可以到乐域超市去。虽然说学子超市一应俱全，但是乐域超市里面的东西比它更全更多，你甚至可以在里面买到水果和蔬菜。此外，乐域超市里面还有一个百年屹立的小柜台，你可以在那里挑选北京特色的小糕点。 百年屹立的那个熔岩蛋糕真的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乐域超市里面的那个漂白剂真的特别好用，学子超市里就没得卖。但是学子超市里的那个猫耳朵真的也非常好吃，我天哪，我一个晚上能抱着那里吃一整包。然后 你的手还在吗？ 我的手在这样一个围绕着剁手好去处的大学，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吧。我的心里只有三个字， 买买买。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师弟师妹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我是你们16级的师姐思婷。相信刚来到大学的你们一定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向往。没错，大学生活是很丰富多彩的，除了学习，大学里还有很多的社团和学生组织等着你们去参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学里社团和组织的那些事儿。每年9月新生入学，一生路就要迎来它最热闹的日子之一，没错，就是百团大战。咱们师大有的社团和学生组织可是一点都不少，各种各样的兴趣社团应有尽有。如果你热爱戏剧表演，我们有北国剧社；如果你热爱街舞，我们有街舞社；如果你热爱诗词文化，我们有南山诗社； 如果你热爱魔方、轮滑等活动，或者想参与与专业有关的社团，你也能找到魔方社啦、轮滑社啦之类，教育学社、心理学社、天文学社、生物学社之类的社团。在百团招新的时候，流星力深路两旁满满当当的摊子，总能找到你心仪的社团啦。校会、研会、院会、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北师青年艺术团、京师学人、北京师范大学电视台、学生团体联合会等众多组织，也会在那几天出现在立身路旁。若你对这些组织有兴趣，也尽管大胆的报名哦。介绍了我们学校的社团和学生组织的情况啊，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我对社团和组织都不感兴趣呀，大学一定要参加这些组织吗？我想参加的社团和组织很多呀，我该怎么抉择呢？参加这些社团组织会不会耽误学习啊？参加这些组织我能学到些什么呢？其实呀，这几乎是所有刚入学的宝宝们都会思考的问题，师兄师姐们也不例外。和周边的同学们聊了聊，原来啊，大家在刚入学的时候都纠结过这些问题呢。这里呢，我就把师兄师姐们的观点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首先呢，社团和组织并不是你非得参加的活动，参加这些不是你能得到锻炼、认识朋友的唯一途径，你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如果你觉得自己对这些活动都丝毫不感兴趣，进行学术也是极好的。但是学生活动可以说是大学的第二课堂了，尤其是像北师大这样的大学，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几乎日日都有值得参与的活动，立身路旁永远都挂满喷绘，在这里你可以提前得到很多的锻炼，学会如何协调团队合作，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拉赞助，如何写文案、做推送等等，在课上学不到的东西。都说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里你还能拥有犯错后被原谅的机会，而真正到了工作的时候，犯了错也许就直接是一通炒鱿鱼了。不只是锻炼了能力，在这些地方遇见各种各样有趣的人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呢。在社团里遇见一群兴趣爱好相同的人，互相分享交流，一起排剧、练琴、吟诗作赋、打球、游泳、夜跑、玩桌游，说不定呀还能在这里遇见你未来的另一半呢。在组织里认识很多有能力的有趣的人，一起合作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处理各样的工作，成为默契合作的伙伴，还能在思想碰撞中产生火花，认识到不同的人的思维方式，对自己思考问题也是很有帮助的哦。在大学期间收获一群一起参加实践支教的好搭档，成为常联系的好朋友、好基友。还有一点呢，学霸一定会关心的，社团活动和学生组织的工作能为你的综测成绩加上分，对学霸们拿到奖学金或者是保研是很有帮助的哦。说了这么些参加活动的好处，其实参加活动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占用了过多的时间，遇到一些令你不愉快的事情等等。如果你感到不适，你可以全身而退，但是这里要提醒一点，在你退出某个组织的时候要记得做好交接工作，把手头上的事情先处理完再离开。那么这里我们来说刚才的一个问题，参加社团和组织会不会影响学习呢？其实啊，这要看你参加社团组织的数量和你的工作量了，如果参加的太多，那多少自然是会影响到学习的， 所以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最想参加的，或者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社团组织为妙哦。其实啊，看看现在各个学生组织的主席团、部长团们，也不乏学习成绩优异的学霸啊。有能力的人总是能够做好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工作上积极，也在学业上不断地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在适应了大学生活后，尽快找到一个学业和工作的平衡点，让自己更加游刃有余。相信自己一把，说不定你也是那个学习工作样样都好的榜样人物哦。所以啊，若是你有很多想参加的社团和组织，最好是能够做出一些选择，选自己最中意的，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一两个。也有师兄师姐们认为啊，大一的时候可以依自己的心多报几个，尝试各样有趣的事物，在一段时间后继续做出选择，退掉几个不想再待的社团组织，留下自己最心仪的就好。到这儿啦，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祝小鲜肉们能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找到新的奋斗目标，遇见有趣的灵魂哦。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孙丹阳，欢迎关注982青春联盟，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 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九八二，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眼里，我只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多么尴尬的岁月，多么尴尬的。 的日子多么尴尬，好想改变一切，只是没有银子更没有方法。人生的关卡我被不停冲刷，倒数于这人生棒球场上场，我和游戏规则一起成长，掌声伴随嘘声，阳光太强我的头开始昏，当我倒下的时候请你不要笑我好不好，还有桃园明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我像青春。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师大出行小指南。顾名思义，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师大附近的交通。我是主播锦轩。来到师大，除了在校园里学习，娱乐和外出实践也是必不可少的。大家是不是也很想在这几年里把附近好玩的还有帝都有名的地方都转个遍呢？然而除了新外大街19号，你对师大附近的交通又了解了多少？对于路痴的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可要竖起耳朵仔细听好了。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北师大所处的地理位置。北京师范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新街口外大街19号，师大的位置已经很靠近城中了，公交地铁也很发达，地理位置可以说是相当优越。北师大的东侧紧邻新街口外大街，由于靠近火箭军总医院和几个学校，道路也比较窄，所以会很容易堵车。南侧两个校门都开在学院南路上，西侧一条杏坛路把咱们北师大和北京邮电大学分隔开来，过了北邮就是二环路的沿线西土城路，北边靠近北太平桥也就是三环路，还有两个门离咱们学校也很近，一个是西直门，一个是德胜门。西直门有北京北站，德胜门有长途汽车站，都属于交通枢纽。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就是当你听到北太平桥、明光桥、西直门、德胜门、新街口、学院南路等地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是学校附近了。接下来我就仔细地介绍一下出行方式。首先说一说从北师大步行就能到达的地方吧。从学校出来，沿新外大街向南，过了积水潭桥，就是地铁2号线积水潭站，还有一个新华百货，里面有一个物美超市，如果学子超市满足不了你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顺着积水潭桥往东走， 同样是在南侧，有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小口，进去一直走就是西海，沿湖一直走依次是后海和前海，这三个海统称什刹海，也叫后三海。沿湖还会看到宋庆龄故居、银锭桥、烟袋斜街等北京比较有名的景点，银锭关山可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呢。这一片是旧时的皇城附近一些官员的府邸和寻常百姓人家的聚集地，历史悠久，一些有年头的建筑保护的也比较好，老北京的味道很浓，是休闲散步感受北京文化以及约会出游的好去处。如果你想逛街买衣服或者吃好吃的，沿学院南路向西走到明光桥左转，沿西直门北大街向南有一个购物中心，喜欢周末出去浪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一下。接下来说一说公交车吧，学校附近有几个主要的公交车站，北边是北太平桥西、北太平桥南，东边有铁狮子坟、北京师范大学和小西天，南边是北京师范大学南门，西侧有杏坛路南口、杏坛路和杏坛路北口。在北太平桥西乘坐694路可以去到北京西站，在铁狮子坟乘坐331路可以去到北医三院、五道口、清华、北大、圆明园和颐和园，在北京师范大学站乘坐22路可以去到护国寺、辅仁校区、西单和前门。由于公交线路实在是太多了，节目时间也有限，具体的在你们出行之前根据你们的需要用导航软件查一下就好了，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公交车应该是大家以后最常用最方便的出行方式了，票价2元，刷成人卡1块，学生卡5毛。在积水潭桥和北太平桥附近的公交总站都设有公交卡充值的站点，可以办卡和充值，学生卡需要耐心等待，由学校统一办理。哦对了，充学生卡的时候记得要带上红色小本本的学生证，不然是无法充值的。下面我们说说地铁，离咱们最近的地铁站只有位于积水潭桥的地铁2号线积水潭站，离学校稍远，可以选择步行或者骑行，或者在铁狮子坟乘坐92路，在牡丹园东站下车，可以去到地铁10号线牡丹园站。上了地铁之后，整个北京就随便你去了，北京站、北京南站、天安门、奥体，想去哪里导个航或者看一眼地铁图。北京的地铁相当发达，基本上你们能想到的地方坐地铁都可以到达，但是票价也有一些小贵，可以根据你们的需要来进行选择。还有想去远一点地方的，比如去八达岭长城，可以到西直门的北京北站乘坐 S2 线，不需要提前买票。想去外地过假期的，可以去刚才提到的火车站，或者在网上还有火车票代售点进行购票和出行。在北京南站乘坐京津城际铁路，只需30分钟就可以到达天津，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怎么样，现在对北师大周围的交通有没有熟悉一点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北京车多人多，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北京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在闲暇之余一定要多出去走走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祝大家在北师大生活愉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新鲜音乐，新鲜视听，音乐不断，好歌不断。听众。